卷第421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无边际品，第23-2。儿时，巨兽舍利子问善现言：“何缘故说？”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后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何缘故说？色无边际故。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受想行识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乃至声闻乘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独觉乘大乘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何缘故说？即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离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即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离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乃至即声闻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离声闻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即独觉乘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离独觉乘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，不可得。何缘故说？我与世等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诸菩萨摩诃萨，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。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？何缘故说？诸菩萨摩诃萨，诸菩萨摩诃萨者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何缘故说？如说我等，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何缘故说？诸法一耳，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。何缘故说？何等色，毕竟不生；何等受想行识，毕竟不生；乃至何等声闻乘，毕竟不生；何等独觉乘、大乘，毕竟不生。何缘故说？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，亦不明受想行识。乃至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声闻乘，亦不明独觉乘、大乘。何缘故说？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毕竟不生诸菩萨摩诃萨？何缘故说？离毕竟不生，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。何缘故说？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，心不沉默，亦无忧悔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， 当知是菩萨摩萨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仁者，今应具为我说。儿时具受善现报舍利子言：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？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者。舍利子，有情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有情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有情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有情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色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受想行识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受想行识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受想行识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眼处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处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处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处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色处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处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处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远离故， 全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处无自性故，全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无自性故，全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寂中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眼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寂中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色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色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寂中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眼识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识界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识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识界空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识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识界远离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眼识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自性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寂中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眼处无所有故，前寂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 无所有过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空过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空过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布施波罗蜜多，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布施波罗蜜多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布施波罗蜜多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布施波罗蜜多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内空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异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 三无三空，本性空，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无所有故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内空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内空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内空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思念住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思念住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思念住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思念住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如是乃至佛实力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佛实力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佛实力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佛实力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声闻法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法诸佛法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法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 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法，诸佛法空故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法远离故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法，诸佛法远离故。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法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法，诸佛法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，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三摩地门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陀罗尼门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三摩地门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陀罗尼门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三摩地门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陀罗尼门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，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法界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、安稳界等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、安隐界等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、安隐界等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、安隐界等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，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声闻称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称大乘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称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称大乘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称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称大乘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声闻称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独觉称大乘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，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 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一切智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所有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智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空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智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远离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一切智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自性故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后记中记诸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亦复如是。可以故，舍利子，如是空中，前记不可得，后记不可得，中记不可得，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。舍利子，若如是空，若前记，若后记，若中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如是一切法皆无二无二处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前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后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中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复次，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色无边际故？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受想行识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乃至声闻称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独觉称大乘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这舍利子，色如虚空，受想行识如虚空，所以者何？舍利子，如虚空，前记不可得，后记不可得，中记不可得，有比中边俱不可得，说为虚空。色乃至识亦复如是，前后中际俱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色乃至识皆性空故。舍利子，空中前际不可得，后际不可得，中际不可得，亦以中边俱不可得故，说为空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色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受想行识无边际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。乃至三乘亦复如是。复次，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，何缘故说即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离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即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离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乃至即声闻称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离声闻称 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即独觉乘、大乘、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离独觉乘、大乘、菩萨摩诃萨，无所有不可得，者，舍利子，色，色性空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色性空中，色无所有不可得故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受想行识性空中，受想行识无所有不可得故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非色，非色性空，非受想行识，非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非色性空中，非色无所有不可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非受想行识性空中，非受想行识无所有不可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我作是说，即色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；离色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；即受想行识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；离受想行识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乃至三乘，亦复如是。复次，舍利子，尊者所问：何缘故说，我与是等一切法，依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诸菩萨摩诃萨，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，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解教授诸菩萨摩诃萨者？舍利子，色，色性空故，色与色无所有不可得，色与受想行识无所有不可得，色中受想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，受，受性空故，受与受无所有不可得，受与色想行识无所有不可得，受中色想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，想，想性空故，想与想无所有不可得，想与色受行识无所有不可得，想中色受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，行，行性空故，行与行无所有不可得，行与色受想识无所有不可得，行中色受想识亦无所有不可得，识，识性空故，识与识无所有不可得，识与色受想行无所有不可得，识中色受想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眼处，眼处性空故，眼处与眼处无所有不可得，眼处与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不可得，眼处中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，耳处，耳处性空故，耳处与耳处无所有不可得，耳处与眼鼻舌身意处无所有不可得。 而处中，眼鼻舌身意处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鼻处鼻处性空故，鼻处与鼻处无所有不可得。鼻处与眼耳舌身意处无所有不可得。鼻处中眼耳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舌处舌处性空故，舌处与舌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舌处与眼耳鼻身意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舌处中眼耳鼻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身处性空故，身处与身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与眼耳鼻舌意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中眼耳鼻舌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意处性空故，意处与意处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与眼耳鼻舌身处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中眼耳鼻舌身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色处色处性空故，色处与色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色处与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色处中声香味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声处声处性空故，声处与声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声处与色香味触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声处中色香味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香处香处性空故，香处与香处无所有不可得。香处与色声味触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香处中色声味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味处味处性空故，味处与味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味处与色声香触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味处中色声香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处处处处性空故，处处与处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处处与色声香味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处处中色声香味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法处法处性空故，法处与法处无所有不可得。法处与色声香味处处无所有不可得。法处中色声香味处处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眼界眼界性空故，眼界与眼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界与耳鼻舌身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界中耳鼻舌身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耳界耳界性空故，耳界与耳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界与眼鼻舌身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界中眼鼻舌身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鼻界鼻界性空故，鼻界与鼻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鼻界与 眼耳舌身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鼻界中眼耳鼻舌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舌界舌界性空故，舌界与舌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舌界与眼耳鼻身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舌界中眼耳鼻身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身界身界性空故，身界与身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身界与眼耳鼻舌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身界中眼耳鼻舌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意界意界性空故，意界与意界无所有不可得。意界与眼耳鼻舌身界无所有不可得。意界中眼耳鼻舌身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色界色界性空故，色界与色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色界与声香味触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色界中声香味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声界声界性空故，声界与声界无所有不可得。声界与色香味触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声界中色香味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香界香界性空故，香界与香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香界与色声味触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香界中色声味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味界味界性空故，味界与味界无所有不可得。味界与色声香触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味界中色声香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触界触界性空故，触界与触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触界与色声香味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触界中色声香味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法界性空故，法界与法界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与色声香味触界无所有不可得。法界中色声香味触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舍利子，眼识界眼识界性空故，眼识界与眼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识界与耳鼻舌身意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眼识界中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耳识界耳识界性空故，耳识界与耳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识界与眼鼻舌身意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耳识界中眼鼻舌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鼻识界鼻识界性空故，鼻识界与鼻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鼻识界与眼耳舌身意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鼻识界中眼耳舌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舌识界舌识界性空故，舌识界与舌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舌识界与眼耳鼻身意识界无所有不可得。舌识界中眼耳鼻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。

眼耳鼻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意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故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与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与眼耳鼻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中，眼耳鼻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故。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与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与眼耳鼻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。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中，眼耳鼻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所有不可得。卷第421。